我性格不是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那么就这样去理睬这浮躁的社会。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Oh baby， 但愿我们能相随。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有些疲惫。 Baby， 别留我一个人。 Thank you.

中断了他的歌唱事业，只能够在家中养病，带着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复原不安度过了一段低潮。眼泪笑了是雷尊晃以刘烨阳的这段经历为题材而创作出来的励志歌曲。 几岁去的沙漠就快开到绿洲，我没有时间不知所措，你温柔的双手本就不属于我，又何必在乎他以后属于谁呢？谢谢你曾让我难过，谢谢我没有想太多，当爱情做爱又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不了，谁还想哭呢？再勇敢地站着，找回光和热，面对你的时候我不会舍不得，因为你已是过客，因为路有些曲折，眼泪都下不了，谁还会哭呢？来不及挽回的就唱手里歌，想起你的时候我不是卑微， 欧德阳的第一张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的封面，上面写着世界唯一真心人类。听欧德阳的音乐有很多年了，也有很多的感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名叫做《该是你的》。 点亮杯可乐，你嘴角还是苦涩，成全他的自由被松绑了，你却被困住了，幸福被流尽了。也许给爱是该用的，那天他才会懂得，想到他体贴的对象不止一个，你算什么呢？说说人每段爱都值得一不舍，可惜呀，谁能说对，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红着眼看那段拉拉扯扯，除了你谁有资格决定你是谁想着，天亮了他走了，你选择什么醒着，聪明人才懂得该你的才是你的，这首歌唱不完恋人的曲曲折折，幸福并没有非谁不可的角色。 者，除了你谁有资格决定你是牺牲者？全都是他走了，你选择什么性格？聪明人才懂得该你的才是你的，这首歌唱不完，恋人的结局这真幸福并没有非谁不可的角色。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放过我今，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烟雨。你也笑了，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惨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斑驳，忘了淡冷漠，任多少深情不想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怪世间沧桑如何。一尘红絮满腹相思更沉默，桂花香飘 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魏雪曼的单曲《时间里的花》，温情脉脉，感动着每一颗最初的真心。魏雪曼用她治愈系的嗓音，淡淡的吟唱，向我们表达：珍惜时光，不要等时光殆尽，才发现回忆里只有斑驳零星的片段和已经枯萎凋零的花。 看着时间的喧哗，打开哭泣的嘴巴，蹒跚每一步的挣扎，走了一圈的童话，生命一面说情话，一面乐背叛的门闸，从喧闹到暗哑，沉默渴望过回答。Oh yeah, yeah, yeah, 在发芽，时间里的花。Oh yeah, yeah, yeah, 渐渐落下，再见。失了解答，打开门或许是悬崖，并肩却走散的人啊，转过脸却又找到他。时间给你的变化，你总是可以回避它，从啼哭到说话，越来越害怕表达。哦耶耶耶，呜，在发芽，时间。 随着深情唯美的音符缓缓流淌，我们惊喜地听到了关悦动人的歌曲，只需要他的一个音符就会立刻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此的轻柔，如此的婉转，如此的心悸，最终也只有被深情的音符所征服。 不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是吗，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认我，是放感情舍不得拥有，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不是只有痛，真心剩下几种裂痕，我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快乐，是要没有，似乎相信你的答案，结果呢，还不是没有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

从青葱年少时期的梦想和爱情这个概念出发，用12首歌曲主线串联起来的关于梦想、青春、爱情回忆的一个抒情歌曲。那么这张专辑呢，涵盖了抒情、甜蜜、摇滚等等曲风，充分地体现了谭健翔在对各种音乐风格的驾驭能力。接下来听到《歌者》。 偶然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记不得。听我哼着，你眼眶却红了，是否想起什么呢？生命中一连串选择，用舍得换值得，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谱写成歌，动人因为曲折。岁月是蜿蜒的河，载着希望逆风行歌，为挚爱深情唱着，为梦想呐喊嘶吼，都是勇敢的歌者。情到水中处忐忑，信念会在心上发热，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把坎坷唱成歌。 谁是真的疼他，男人的权势不在，才知道谁是重要的。你风光时对你最好的人都淹没在了人群当中，只有喧嚣过去之后才明白身边的人是谁。可是那个时候恐怕都已经老了。人这一世啊，最重要的就是守一，守的是一颗心，一个人。时间总在证明，留在你身边的才是最珍贵的。 哎呀，I talk with a mouthful, but I couldn't be sweeter. You're gonna kill me in my own way. I won't play, follow the leader. And I don't look like them, but I am a rebel. I don't talk like them, but I am a rebel. I know I'm a gem, I am a rebel. I am a rebel, 'cause I'm a lady. Hey, hey.

及心中，听你开心结局，只放心你让我明梦，有我帮点救于我，流年都被世小梦，原来越爱我越需要尝试放手，多转地球后大方一点节奏，遥遥望你最后一眼微笑与否，缘分纵使没有，愿你在未来的配偶令你活到这样甜，尚够我挂念你之后，明知快要气息冲透，别要天天都好记忆，明白爱你要转一个方式，如重读我送一本小说，令你轻松多于叹息，期望你世界再不要太灰色， 以为很懂，像热情的新手，不哭

真是完全不完美。 还是朋友，是台湾的著名歌手张雨生在1995年演唱的一首经典歌。那么此曲呢，都是由吴大维一手包办的，收录在1995年的3月27号《还是朋友》这张专辑。那么这首歌是张雨生又一次的经典成名曲，找回了刚出道时候的六个朋友的那一份纯真。 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说好的其实是来自于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脆弱的初恋般的感情。脆弱因为它终究拗不过这个世界的纷扰，脆弱因为终究没有结局。歌曲延续了张靓颖对这个世界的情绪以及对感情的认知，她很乐观，看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同样的也很悲伤，因为懂得这个世界的诸多无奈。来听到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好吗？

过的都会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了。是否离乡背井却无家可归？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独自离散了八月？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现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后悔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从未放慢脚步，熬过去曲终人带上，而我的